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儿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2009年的12月20日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十周年的日子，在回家十年全球华人贺澳门回归十周年庆典晚会上，我们看到了姜育恒的身影，又一次听到了他那些经典的歌曲。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，跟您来聊一聊姜育恒。这天晚会负责艺人联系的工作人员曾经说，在联络参加晚会的艺人的时候，姜育恒是最爽快的一个。他在电话当中就激动地表示，澳门回归十周年是一大盛事，参加庆典晚会义不容辞，因此连报酬都没谈就答应了。而且姜育恒还主动提出演唱自己的两首成名曲《异动的心》和《再回首》，因为他觉得在澳门十年回归之际演唱这两首歌曲都是很具有意义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来重温一下姜育恒的这首《异动的心》。 曾经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才发觉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。心 相拥。 驿动的心来自于姜育恒的演唱。对于姜育恒来说，有一个问题是他经常会被问到的，那就是他自己最喜欢自己的哪首歌曲。这个问题对于姜育恒来说确实很难回答。一张唱片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是他花费了诸多心血的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也许会有偏爱，但都是自己的心血，没有办法说出来哪一首付出的最多嘛。但是在姜育恒所有的唱片中，他认为最优秀的还要算《再回首》这张唱片，因为这张唱片的反响最热烈，而且评价、销售业绩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也是最好的。说完了姜育恒心中最喜爱的唱片呢，来听一首他演唱的歌曲吧，《再回首》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姜育恒演唱的《再回首》。姜育恒曾经演唱过一首很特别的歌曲，名字叫做《最后一次等待》。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这首歌曲从头到尾全部都是用口白的方式来表现的。 那一次是姜育恒第一次担任自己唱片的制作人，他希望能为歌迷讲述一个他自己的故事，但始终觉得单纯的用旋律和词意来表达效果不是很理想，于是他就试着用口白这种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。那个时候我国台湾还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过歌曲，结果这首歌曲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听过的人都会为姜育恒深深的情感所感动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听姜育恒口白的这首歌曲《最后一次等待》。 你终于还是没来，虽然等到最后我也好像懂了你的心情，于是开始在这小酒馆里独自的喝起酒来。然而尽管此刻你来或者不来都无关等待，但是你终于没来，是你吗？说是再看看你，其实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吗，你快乐吗，因为你总是我这一生里最初的爱。下雨了，冬夜的雨停来久了，还是再喝杯吧，但是入口的酒却变成了往事，一一的在我心头涌走。那一年如果不分开，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还相爱。人生不能假设，也无法重来，也许也许这样的安排最好。夜深了，我也该走了，而曾经属于我们的青春恨爱也要离开。在你我的人生，今夜的等待将是最后一次的等待，不来也好，真的不来也好，真的不来也好。 集合啦！集合啦！ 坐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姜育恒。姜育恒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在唱歌之前要喝点酒，而且哪些酒对唱歌有帮助，哪些酒会影响唱歌的质量，他都是很清楚的。姜育恒曾经说，有一些酒是淡的，比方说葡萄酒，而 whisky 是比较烈性的酒，喝这种酒喉咙会干，不适合唱歌。如果喝一些淡酒，只是让自己增加一点情调，可以让自己更快地融入在歌词的意境里。所以他在录音的时候呢，会准备一瓶红酒，喝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就开唱，不仅增加了情调，还能够起到润喉的作用。好了，说完姜育恒喝酒润喉的故事呢，再来听一首他演唱的歌曲《别让我一个人醉》。 把我的伤悲，我的愁，轻轻 一杯一杯已经饮我，人生像醇酒，有时浓烈有时薄，多情岁月滴滴在心头。 别让我一个人醉，来自于姜育恒的演唱。对于自己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情景，姜育恒依然是记忆犹新。那是在1984年6月5日，那天姜育恒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，现场总共有3000多人呢，紧张的他站着腿都发抖。而1985年8月17日，对于姜育恒来说同样很难忘，那也是他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夜晚，因为他第一次举办了属于自己的个人演唱会。从那之后，他对自己的演出信心倍增，也更喜欢用这种方式跟歌迷相聚了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呢，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上半段要告一段落了，为您送上由姜育恒演唱的《跟往事干杯》。一小段广告之后，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，稍后见。 经过了许多事，你是不是觉得累？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，也许是被人伤了心，也许是无人可了解。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，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。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朋友，就让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。明日的酒杯莫再摇撞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每当姜育恒的妻子和女儿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姜育恒就会用他擅长的见招拆招来化解。他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去平衡他们俩的关系。例如他的妻子不允许女儿追星，姜育恒就跟他讲，放心吧，女儿不会嫁给这个明星的，你就让她疯嘛，等她到了一定的岁数，她的目标就不会是这个人了。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，让母女俩重归于好。说完这些呢，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其实我真的很在乎。 我不哭，是因为心痛在想勇气求助，我潇洒，是因为除了潇洒别无他途，不能表达我的痛苦，不容许犯这样的错误，失去你像失去世界一样无助，拥有你才有我该追逐的路，想哭，爱人和被爱一样铭心刻骨，好糊涂，就这样放手你和我的幸福，不能埋怨我的付出，不得不承认已经结束，远离悲伤换一条路，辛苦，谁能够苍凉一生毫不在乎？其实我真的很在乎，这辈子还有没有我的幸福？一个忍受寂寞的人，明天还能不能面对无尽的孤独？其实我真的很在乎。伤痛的人，今夜还能不能安然度过寂寞的路？ 其实我真的很在乎，来自于姜育恒。每当提到母亲的时候，姜育恒的心都会很激动。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母亲去世前，把他们姐弟三人叫到床前，母亲对姜育恒说：“三个孩子，我最担心你。你的路是走歪了会很可怕，要是走对了，你会变成很好的人。”这是母亲留给他最后的话，至今姜育恒都会清楚地记得，他也是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的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再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歌曲《梅花三弄》。 红尘自由，痴情者，莫笑痴情太痴狂。若非 相思心绪，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相逢梅花三弄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姜育恒。如果有人和姜育恒提起他的女儿姜文婷，那么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，能从女儿的出生一直谈到将来嫁什么样的人。姜育恒的确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父亲，女儿出生的过程他全部拍了下来，准备送给女儿留作纪念。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，他也讲究和女儿之间的平等。女儿三四岁的时候跟姜育恒讲话的时候就会说，爸爸，我们来沟通一下吧。那女儿再大一点，他就要求女儿每天给他讲20分钟的话，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习惯，父女俩才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女儿都会很好的跟姜育恒进行沟通。好了，说完这些呢，咱们再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吧，《泪的小花》。 在雨夜里飘落下，花白的花，带雨的花，使我想起了他，就像是含笑的他，为了什么把头儿垂下，默默地不说一句话，见他泪下，见他不说话，真叫我放不下。 说一句话，见他泪一下，见他不说话，真叫我放不下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演唱的《泪的小花》。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，姜育恒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。他经常跟女儿姜文婷说，爸爸除了在工作上是姜育恒以外，平时和一般的人是完全一样的，以至于姜文婷在学校当中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她是姜育恒的女儿。平时姜育恒带她去买菜，骑摩托车带她逛街，看上去和普通家庭的妇女没有任何的区别。说完了这个故事呢，再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《我不是不爱你》。 往事沉烟，梦断未醒，今夜你在哪里？只想告诉你，相爱不容易，别让 是你。 我不是不爱你。 我不是不爱你，来自于姜育恒。多年以来，姜育恒从女儿的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小孩子之所以看起来天真无邪，那是因为他们还不懂事。他们长大之后，有了很多的人生经历之后，如果还可以保持他的纯真，那才是最可贵的。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够真的这样，姜育恒经常会跟自己的女儿说，你今天快乐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他就希望女儿每天都过得是开开心心的，能在心中保持住那一份天真无邪。好了，说完了姜育恒对女儿的期望，我们来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歌曲《天天等，天天问》。 从你走出了山门，世界特别黑，把我留在梦里面，可回忆去安慰。相识到相恋，太多苦你不曾了解，不珍惜怕错过，太在意怕失落，两人独行走一回，一点你都不可归。过去都是我不对，只希望你能了解，相爱到相约，总会有感动和埋怨。我会永远等着你，只要明天还有你。天天等，天天问，天天盼着你的人，对我痴，对我真，付出牺牲。决定陪你到老，甘苦过一生。只希望你能了解，相爱到相约，总会有感动和埋怨。我会永远等着你，只要明天还有你。天天等，天天问，天天盼着你的人，对我痴，对我真，付出牺牲。天天等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姜育恒演唱的《天天等，天天问》。在希望女儿能快乐生活的同时呢，姜育恒也从未放松对女儿的教育。比方他一直要告诉女儿要有礼貌，所以姜文婷一进电梯，不管认识和不认识的人，他都会喊姐姐好，阿姨好，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规矩了。当他习惯了之后呢，就不会怕生了。当然这也能让姜文婷很容易就和陌生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。在2006年姜育恒请姜文婷做自己天津演唱会的嘉宾时，姜文婷很开心地答应了。上台之前的姜文婷很紧张，不停地对姜育恒说，爸爸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。可是他一上台就摆脱了这种紧张，显得很落落大方。那天姜育恒也深为能有这样的女儿骄傲不已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送上这首姜育恒演唱的歌曲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。歌声当中，导游韩涛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不要再说你不懂，不懂我也无所谓，就像白昼不懂夜的什么意义。不要再看我的眼，看了也许更伤悲，就怕所有的感觉再来一回。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沉默是我唯一的眼，你的名字收我心底，像黑夜拥抱满天星星，让星星散尽所有光明，不想再问明天的星光是否依然灿烂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